还没出嫁，他说要等我毕了业才出嫁。每当我想到这些，我就真不想上了，出去就是干苦活下力气，我也能为家里减轻点负担。可是我从没有给家里，要考研考公务员的话，我这样的条件到底适不适合我，我真的很迷茫，不知道该怎样。那这是很多学生他想了毕了业之后的，现在这年轻人怎么都这么有远见？ 其实很多大学生都会很迷茫。那大学你就是走一个过程，你虽然是享受你那个四年，你可以很喜欢学很多的东西，但是我觉得特别是到大三和大四的时候，反正我到那时候肯定我就会想，我出来找什么样的工作，我可以找什么样的工作，我有可能我要怎么样去找哪些的工作。我觉得大三大四的学生考虑这些问题是很正常的。 文涛你知道吧，他是名校的高材生啊， 我就没有关系。 是 我觉得，我觉得大多数的大学生， 跟李登辉一学校， 哎呦， 这李登辉 不是 当初也是这个学校，是常春藤学校啊，康奈尔是非常漂亮的学校。那你进大学的时候，你有没有他们这种害怕的感觉或者犹豫的感觉？你有没有怕？因为康奈尔是学费是很贵的，对不对？你有没有怕家里这样支持你读书，你会觉得负担很沉重，我将来无法回报啊？或者 所以就会想办法找一个挣钱多的工作了。那个时候就会这么想了。但是我会说，我没有想过说我考上了会不去上。那我肯定是觉得说，我爸爸妈妈对于我考上这样的就是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的。那我肯定会不管是我自己的希望，还是我自己的理想，还是他们的希望，我都会想着说，哦，那我希望可以，能够满足大家的希望。但满足完了之后呢，自己呢也会想着说，哦，那我大学毕业了，肯定还得找一份好的工作，要不然的话，我自己怎么生存呢？再说了，大学毕业出来了以后，你总归要把你过去的这些钱，你付出的一些东西，你要想办法给他找 回 上， 投资要有回报， 对， 对不对？ 哦， 美国 名校的学生想的是得把投资给找回来。 当然， 当然了。 当然，你知道这些名校一年什么？一年学费40000多美金， 但是你 加上生活费，一年就是几十万，三四十万，也就是说每个月要花几万块钱。家里可能有一个父亲母亲就得白做。 没有那么严重。那我呢？是因为我母亲在美国，我们就一直是这样子过来，但是。也有很多学生，比如说他大学是四年呢，就像我去读了三年，中间有一年在外面去打工，这样一年呢就可以挣一年的钱，就等于还剩下两年是父母亲给支持的。那就反正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借钱呢。我是没有借钱，但是美国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可以帮你解决这种的问题。 你刚才讲的这个焦虑啊，中国，你说中国的学生现在到高三了在考虑大学的这个问题，其实在香港在美国考虑的更早，更不幸他们从很早在中学里就在想中五中七，在美国最后一年的高中是白读的，他申请大学的东西在高二高一的时候成绩才最重要，到最后一年只要 SAT 成绩就可以了，所有大学里申请已经见不到你这个成绩了，所以他很早就在 plan。 你刚才讲的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我也对照现在的青年人，我甚至就他们就会问我，他说你们当初是怎么样？我们当时没得选择，你也没有机会读，什么都没有机会，所以你就是靠自己，你读到一点就是额外的。可是现在人人都有这个机会，大家都在很早的做 plan， 就是说做计划，你得让他读什么专业，读什么样的学校，准备投资到多少，专业投资到什么程度，然后你的投资进去了，比方说你会原则上说，哎，你会对你小孩说，你假如喜欢美术的话，那我们就卖了房子也支持你读美术了。你觉得你做了很大的牺牲了吧？可是小孩的压力就更大了。你说读美术一读读五年，每年4-5万美金的学费，这样下来，将来你能保证我成为画家吗？我哪年哪月能够开画展？或者我如果学设计，我哪年哪年能够设计一个名牌或者设计一个大楼？回报是遥遥无期的。所以刚才那个虽然处境不同啊，我觉得原则是一样，这个学生的压力就是说他承担了那么多的支持，他不知道怎么来承受这个。 其实我呢，对，我就想讲，我其实在大学本来我也是想学像学医，但在美国学医呢时间是非常长的，而且中间也是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很多的功夫。那我就算了一算，其实投资回报呢是不合算的，那么不如就找一个最快的方法，找一个能挣钱的工作，自己赶快大学毕业出来。 刘芳刚才还给我们讲一故事，说这两种教育观念，说这两天跟一美国人聊天，聊咱们中国的一个 古语。 我讲这个啊，对，我刚才给文涛讲了，讲一个铁杵磨成针的故事，这咱们大家都听过，对吧？ 嗯。 那我这个美国同学呢，他一听完了以后，他就觉得挺不以为然，他说这个故事简直太奇怪了。 嗯。 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故事，你想想看啊，如果你有一个铁杵，你为什么要把它磨成针呢？ 嗯。 如果把它磨成，就算你要钻牛角尖把铁杵硬要磨成针，你也要想一个办法把这些铁做成上千上万上万根针，要不然你浪费了这么多的铁了。但是你有铁杵，铁杵的作用，你要想要针，为什么会用铁杵来磨呢？ 因为我们中国人有大把的空余时间， 不是 老太太拿个铁棒子磨。 它是一个道理，我觉得它是教给 中国人是强调一个精神， 嗯， 愚公移山，对不对？ 嗯、 我们为什么要移掉这座山呢？外国人都不大明白，对不对？他们是比较讲究时效的。美国人现在的这一代新的这个美国人的观念哈，他跟我们传统接受的文化真是太不一样，太不一样。我最近讲一句发生一个小事情，我来讲，我对我的传统观念很大的冲击。我把它这个尽量简单的说，我的车的车门撞到一个美国老太的那个边上，边上那个老太就跳起来了，但是我仔细发现我其实并没有撞到她，只是她感觉到撞到她。那么这个时候她就吵，然后我就说我没撞她了，你知道过来的人呢、啊？观察了半天哈、啊，都发现那个老太是无理取闹，是没有什么。但是他们对我的劝告都非常简单，他们说你有保险对不对？我说是，那你就认了，不就解决了吗？ 嗯。 你会发现他这个思路是这样，我是在讲这个事情存不存在，就对不对，真不真？ 嗯。 我在辩这个理。 嗯。 他的思路是，对你有什么利益损害？既然这是对你没有利益损害的，你就让他投诉，你就保险公司赔，又不用你花钱。在旁边那边没个人同情我，说你还要坚持你的真理，所以我会发现我这个是不是 out？ 像我这样的人是不是 out？ 我跟你讲讲咱们这个中国人的处理方式，我亲自碰见过 啊。 那大概几个月前，深圳狂下暴雨， 嗯， 我开着车，然后前面是红灯，我前面有一辆那个小轿车，你知道吗？我停在他后面，停着在红灯，我就眼看着这个车在往后边倒车，哎呀，我滴滴滴滴使劲摁呐，他还在往后边倒，然后我只能往后边倒，可我后边也有，我没法再往回退。你说那个感觉，眼睁睁就看见他，哎，当卸到我车头上 啊！ 当时雨下得非常大，我估计是他那个手刹失灵了，大概那个路面有点滑行，下大雨，所以是不是他自己也意识不到？但是不可能他不知道自己在往回退啊！但是你瞧人家司机，这是什么叫恶人先告状啊？一下车，嘣嘣嘣跑到我车窗前面来，我把车窗摇下来，啊，你把我车撞了！我说我把你车撞了，我眼睁睁看着你回来，你看他本能的是这么一个反应。咱们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是觉得啊，好像这个我们那阵读大学的时候啊，有点没心没肺的， 嗯，没压力没这么大。 我倒觉得现在的这个学生啊，都是人精，都说他们没有，我觉得比我们更独立，比我们更早开始考虑自己的命运，比我们更相信这个一切只有靠自己，是吧？因为那个时候我上大学真是没心没肺的，哪想什么毕业之后，觉得到时候自然有办法。 没有，比我们想的更多是事实，比我们更独立不是。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读书，我们非常清楚，我们不可能得到来自家里的资助。也不可能得到有什么别的资助，当然那个时候政府这个费用也没有那么高。 嗯， 现在的人呢，我觉得依靠家里的资助，这个好像很天经地义，尤其中国的家 庭。而且是不是大学以后，现在出来的不确定性也增高了，所以增加了人的危机感，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而且也是一种好事。变一种方向想的话， 香港也在变化，以前香港大学生很少，所以出来以后大家抢着要。我记得我开始教的几年，大学一毕业就19000消小学了， 嗯， 超过他父母亲一年就是一辈子的最高的收入，所以全家就对他希望。香港的一般家庭就是你把家里的某一个人送进大学，过了会考，大家就对将来经济就有保障。现在不是啊，现在毕业以后还得找事，说不定才几千块，对不对？所以他们这个压力是非常大。 所以现在啊，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怎么觉得周围人啊，我也有很多18、19岁的小朋友啊，我怎么觉得都在考虑出路啊，都是 出路，所好像我周围所有的朋友最大的焦虑就出路。你看这我还看见一个消息说那个超女刘芳，这个咱们这个超级女生不是很火吗？然后那个我看那成都那个报纸就讲说这个超女引发了这个很多少女啊一夜成名这种梦了、啊、然后好多骗子现在出来了。有个少女家里的一个月工资才1500，结果她一个月之间就被人家骗了7万多块钱，说哎我们这是个什么班，我们这是个什么比赛，来吧来吧来吧，实际上就交钱给人家骗钱。 这就是中国的运动文化不好，就什么事情就是全民一弄啊就大问题了。其实美国偶像在美国照样也可以捧红明星， 嗯 啊，打篮球 NBA 照样可以赚很多钱，但是这并不妨碍大部分的美国人并不会走这个路，对不对？他们知道他要唱红到 Michael Jackson 啊，或者是打篮球打到Michael Jordan 这样是很难。 而且可能我觉得美国人他会接受说我任何的一种职业都算是一种出路。 对， 你可以说出路超女她变红了是一种出路，做任何职业都是一种出路。我觉得世界上每一个人不都是活在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周围大部分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叫做出路？其实是一种想出人头地的一种愿望。那美国人可能他比较容易接受说任何一种普通的职业， 对，我觉得 他都可以接受。 对，我觉得他讲的对，并不是出人头地才算出路。 哎，但是啊，真是咱们中国好多妹妹就想出人头地。我还了解过，比如说这不没有什么普遍性，也许哈，就一个女孩子，她说我一定要出人头地，为什么？光为了我父母就得出人头地。我家里很穷啊，我父母从小比如说培养我学音乐、学舞蹈、学什么，就因为长得漂亮嘛，长得漂亮，所以父母就往这个方向培养。这父母借钱，生活过得那么苦，她说我到现在。你让我去做一个公务什么秘书打字员那是不可能的，我一定要当明星，我只有当了明星我才能给我父母买房子，我才能对得起我父母，我才能让我父母在街坊邻居面前脸上有光。你发现没有，中国人的很多事儿啊里边老凝聚着一种深仇大恨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吗？因为哎呀这个家里心酸啊，多少苦水啊，使得这个人啊就有了这种出人头地的动力。而且你也不能说真的是有无数的实力啊，现在就是出名要趁早啊，很多女那你看那个超级女生李宇春、张靓颖，这家现在这全国最火的就是他们，拍广告据说是多少位数字啊，确实是就参加这么一个一下子就火了吗？这是实证啊。 我在美国一个卖这个汉堡包的店看到一个女的，她很欢快的叫多少号多少号，她这个很欢长得非常漂亮，跟希拉波娃一样，跟那个当网球希拉波娃一样，他并没有觉得他被天才埋没啊。就是说这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们的底线比较过得去，就是说我就算卖汉堡包也还可以开自己的车租自己的房，我还可以交男朋友女朋友，没人觉得他是在社会底层，虽然他的工作实际上在底层，那也许他是大学生，他在暑期打工，对不对？大学生也不是社会高层，博士教授也不能谈得上什么社会高层，这个可能是很重要。 而且他会享受他自己身边的一点一滴很小的一些事情。 哎，但是我觉得啊， 你中国这种情况我想是不正常的，一定要出人头地才算出路的话，那这个路太窄了，那非得挤得不得了，挤死人才。 所以他要付出7万多块钱的代价，我觉得这也就是一个现象嘛。 因为我们都想成为最幸运的那一个，凭什么要是别人？王侯将相应有种乎？卸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咱们常春藤的观点说说美国人， 我就想说这个出人头地这个事情呢，其实可能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是有这种愿望的，无论你在哪一个地方生活，你的底线是在哪里，你都想做得更好，出人头地就把自己能够推到最高的，你自己有尽可能的把自己推到一个最高点，这是任何人都想的，在美国在中国在哪儿都是一样，但问题是在于你要走一个比较正常的路去达到你自己的这个愿望。你像在美国任何人都想出人头地，他就要靠努力，像 Bill Gates 他也是从一个很普通的人这样一步一步走上来，每个人都很多成功的人都是这样子走上来的。 我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调查，我碰到10年前毕业我的学生，他们一起吃饭十几个人， 我结果呢就当众做了一个调查，我就是他们中间收入现在最高的差不多是4-5万一个月，收入最低的差不多是2万一个月，你明白，就是说差别不是很大的，十年以后，大学毕业十年以后。结果我后来在国内，我好奇了，我就找同样的例子，就找同一届的学生问他们这个情况，结果发现区别差10倍20倍。 没错， 杨景林上次不是来说了吗，他有学生已经是要弄上百亿股票了，可是另外不排除他同一届的学生现在还全家生活在下岗的危险当中。 没错。 所以你说这是好还是不好我不知道，在香港他就是说他有差别，但是他就是这么2跟5的差别，不像中国这么可以有1到10的差别。 没错，我们这个同学也是，我感觉这个差别比在香港这个，哎，这是不是反映咱们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的这个距离在拉大？ 负面来讲是贫富差距拉大，正面来讲是我们社会在发展当中机会多，蓬勃发展， 在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肯定会 急剧变化的时期。 对。